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近日，德国沃尔夫斯堡、美国迪尔伯恩、大众汽车集团和福特汽车集团双双宣布，双方已经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探寻结成战略合作联盟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双方公司的竞争力，更好地为全球的消费者进行服务。双方公司正在多个领域探寻可能合作的项目，包括开发一系列的商用车产品，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未来战略合作联盟将不会涉及到交叉股权和内在持股股比的变化。日前，福建省投资集团、宁德时代等共同投资建设的大型锂电池储能项目完成签约，该项目正式落地福建晋江市。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4亿元，拟定3期实施。项目一期将拟定建设规模为100兆瓦时的锂电池的储能电站，二期扩建为500兆瓦时的锂电池储能设备，三期将扩建1000兆瓦级别的锂电池储能设备，同时还将配备移动储能设施以及移动的充电设备。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新闻哈。 嗯， 说凯迪拉克联合高德发布了超级智能的驾驶系统。 嗯， 这个事儿， 这个什么叫超级智能的驾驶？ 这事儿大家不熟很正常。 哎，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熟的人，刘雯。 嗯， 超模员吗？ 对啊，你看熟了吧？ 那他是叫大表姐是吗？ 对，他为什么叫大表姐？ 是啊，他为什么？ 是因为他个儿高吗？ 大表姐， 请自行百度。你问谁呢？我怎么知道？ 我以为你什么事儿都知道。 我又不是小表妹。 我以为你就是百度。 我不是高德就行。咱们来看看这事儿是怎么事儿啊。我还是没太清楚他这个什么叫超级智能的一个驾驶系统。 刘雯在咱们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 CES Asia 上面啊， 嗯， 就是他是也是到那个凯迪拉克展台去做了一个这个 战场， 算是驻场吧， 嗯， 站脚助威，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发布了一个叫放手去做的这么一个口号 啊。 实际上大家都想放手去做可能是那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很激进的呀，或者说是就是好像跟那个自动驾驶没什么关联，但它实际上你想在科技展上、消费电子展上去展示这个技术嘛，你要有一套口号的话，那肯定跟那个自动驾驶肯定是有关系的。 嗯， 第一套的就是在国内应用的第一套的40的这个铂金版的这款车型上面的话 ，CT6 算是凯迪拉克和整个上汽通用， 嗯， 它在自动驾驶这个方面率先吃螃蟹的第一款车型， 嗯， 而且在广告片上就已经有一种展示了，就是刘雯上车之后，然后有好多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可以应对自如，然后同一时间做好多事情。实际上他就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开的这个车型并不用我费心的去驾驶，而是它会自动的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前一段时间说那个拜腾， 嗯， 拜腾实际上也在自己的这个概念车身上去宣告了，说我们第二台的这个概念车将来变量产车之后会达到 L4 级别。就咱们现在所跟大家说的都是 L1 1.5 L2， 特斯拉算 L 级了，算 特斯拉现在如果那套系统完全开启的话算 L3 减。对， 那 L3 的其实自动驾驶就是说 就已经很不错了。 L3 就是不是我设定假道仪 就 自己 就 OK 了， 就 OK 了。对， 那 L4 就是 更智能， 就 L 四就是 L 四，你就可以 来我楼下接我啊，到我楼下了，走去哪儿？我必说， 就是真的，你可以人不在车上， 人不在车上去驾驶车。 你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俩说那个巴铁。它实际上就是那种无人送货车。 嗯， 如果说你在赫家的那个小区门口看见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狗那样的车型，那没准就是无人驾驶的。 嗯， 对吧？ 嗯， 它是无人送货，尤其是进一些小区、进一些学校。 嗯， 那只不过凯迪拉克这个把 CT6 这个 40T 的铂金版上应用到了它的这个量产车上。就是你在实际驾驶的时候，如果符合法规情况下， 你们说的都是正史，我给你们说点小道消息、啊， 也是， 行吗？ 可以，但你大家就一听一过，别当正事儿是吧？ 我是在凯迪拉克展台的工作人员那儿聊了会儿天儿，有熟人聊到了。首先说凯迪拉克这套系统跟特斯拉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 他跟我说，两套系统最大的区别是，它是基于地图来做的。之前特斯拉不出了一起事故吗？直接怼在桥墩上，为什么？ 当时是因为没安地图， 没更新。 哦， 为什么说凯迪拉克的好？因为高德在国内给他架了个大锅，人家实际测试。 嗯， 整个说也就是凯迪拉克未来要跑的路面都是要由高德实测来出来的。 但是咱们得前提得说哈，这高德地图的靠谱率和准确率，它是否达到了他自己认为的那个高度？ 起码在目前上，他要。 高德地图比百度地图好用， 比 那这个我承认。 这么说，现在说高德地图好像比特斯拉那些套相对来说精准，因为每天都有人来做实际的测试，不说， 你知道 我们每天也在给提供数据。 对，你知道为什么就是高德跟百度前一段时间就是所谓那个用户量去争吵吗？ 抢装机量， 大家在开咱们导航的时候， 嗯， 实际上你每一次去选择你的目的地，你进行导航的时候，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数据上传， 你就帮他已经把这段路给测完了。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哦？前面红了， 怎么不发我工资呢？ 哎，其实前一段有的互联网大会就在讨论，我们实际上帮这些软件的供应商在提供这些帮助的时候，是否我们要考虑向他收费？ 咱们是被大数据的 啊。 对，这个大数据现在太可怕了，我跟你说，很可怕的一件事。 想找你去哪儿？ 哎， 你先把手机软，先把软件都卸了吧。 对， 啊、然后我这是说第一段是吗？ 嗯。 然后第二段是 高德的事。 对，第二段是刘雯的。刘雯她在发布会上穿了，就设计了那件衣服。 就 啊，然后当时工作人员跟我反映太丑了，说以后能不能说那个刘雯你再来的时候不要带自己设计的衣服？ 那 怎么 那不是他的那个，就是那翅膀的那个， 他。不是他那翅膀的衣服，他就做了件 T 恤，然后上面画了个 logo，然后搞得现场工作人员说，我们明明都穿着西服，穿着这裙子特别职业的来的，非给我们套一个白 T 恤，你特别不开心。 哦， 好了，帮工作人员诉完苦了，这是第二段。行吧，啊。凯迪拉克的事儿先跟大家八卦到这儿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凯迪拉克确实有个这个。 但是我真的对这个就是超级的一个智能驾驶这一块领域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超级不想要自己开车的人，我觉得 如果又顾不起司机， 对，又顾不起司机，这就尴尬了。哎，对，所以这种 行，你可以下来买辆豪车，你找我帮你开。 哇，那还有你事儿吗？ 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 事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说主办电竞这一次长安如何玩转跨界营销。这个长安的跨界营销向来都玩的还挺好的啊。 你确定？ 一丢丢。 现在啊、这个电竞比赛我觉得是国内就是 怎么说、 这个、 有钱啊， 在线上的这个直播当中做的比较火的。 对。 可是 你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像那个王者荣耀那叫什么 KPL, 对吧，就是基本上每次我要进那个直播间的话，基本上几百万的观看， 这但没有问题，流量巨大个是吗？粉丝效果巨大个，老大个，贼大，行吗？特别好。但是他真正这些粉丝转化量转化到产品上，我 人家不给你转化汽车呀，人家给你转化里边的点卡呀。 不，我没问题，就是你什么愿意送礼物、送鲜花，包括转换皮肤，这都是游戏里边的事儿。但今天我们说的是长安要主办2018的 CWG 电子竞技，这个 是 WCG 吧？ 对 ，WCG、 CWG 对， 还不是 WCG， 还不是 WCG， 对， 哦。 这么一个赛事在重庆举行了，但我觉得这个顶多就是一个冠名吧。 但是我就觉得啊，你看啊，比如说我鼠标冠名，这个王者荣耀，撸啊撸，就是我能用得上，直接转化，对吧？然后比如说我手机冠名这个叫什么？咱们这个王者荣耀，那么起码大家都知道用这手机玩这个不卡什么，我就是转发特别直接。 vivo， 我觉得我懂你说的意思啊，红城，但它有可能是这样。 在车上知道有什么吗？ 啊， 在车上咱们曾经想过，那个上次是 连 WiFi 借哪个车来着？ 那连 WiFi 名爵五还是、 啊、对，互联网造车嘛？ 对啊， 荣威 啊， 荣威对 IE 七哎。 您说咱们在那个车上打游戏那次、 对啊、 是吧？是荣威， 荣威 i6， 对 i6， 对吧？ 对、淘宝的那款， 没错， 结果淘宝也没淘上，然后 游戏也没打好， 游戏是卡的要命。 我觉得长安是这样的，就是作为长安的品牌，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你一提长安这个品牌，我请问你会买这个车吗？你可能未必都不知道， 没准， 就是相对来说，你的受众的这个。年轻人的受众群体，他可能对长安这个牌子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他现在想跨界营销到娱乐的这个不是娱乐，就是电竞的这个行业，是因为他年轻人很多。 实际上是想降低自己的这个用户的年龄层。 对，我觉得他有可能不是说我一定说这些人我一定要买车，他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思想上的植入。 明白了， 我让年轻人我先知道， 让 我有这么个长安的 牌子，让年轻人回家跟爸妈说去。 倒也不是跟爸妈说，就是你至少说在年轻人的概念里说 OK， 有长安这么一个牌子，他有支持电竞的事业，他至少跟我们像那种感觉，就是他像是跟我们一个国的。那以后我选车的时候，我有可能会考虑到。 起码我觉得在这一波的战争当中，那么这个什么 CWG 电子竞技比赛在销售层面上绝对赢了长安。能理解吗？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 CWG 还是因为他也要找冠名嘛，对吧？他包括整个全国要推赛事嘛，那他得找个大冠名商。首先长安找到了他们谈成了这个合作，他在销售层面上他赢了。但具体的转化率达到多少，我这还是画个问号。 我还是觉得他要的不是这个具体的转化率，可能要的只是一个年轻人 的 对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 你要是说要是品牌宣传的话，那我们节目不是更好？我们天天说。而且我们是直接对口的汽车节目， 但是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一个直接对口的汽车节目，我们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产品， 哦、 它不像是说 我们俩呀、 啊， 那你们俩在 我们俩是 戳在那儿， 你不能 游戏首席运营体验官啊， 人家长安是可以出这个几千几万个这几亿个这样的产品吧？你整几千个红城，你闹不闹啊？这个。东西是我们俩也是商品，但是我们俩这商品个数有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又完了，坏了就坏了，就完蛋了。 这不可复制性。 也对，我跑不了全，他们全中国好像要 说99站是吧？ 99站，这99站跑的话，我估计 不是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 对，但是他可能重庆，你看重庆、云南、四川、贵州、陕西、 六大赛区， 六大赛区、嗯，你不能六大赛区一个赛区放一个红城吧？ 同时进行啊， 真的假的？ 切六块？ 对呀、啊，你这个就 哪块切多了，哪块切少了，放哪儿都不合适， 不能同时吧。 你说人到底插不扎旗的拜不拜你？ 对，关键是人家长安可以提供车呀，我们俩能提供什么？ 背着。 我们俩只能提供嘴， 我们两个这驾驶技术还有这三寸不烂之舌应该是可以的啊。哎，你试过没？哪天咱俩也解说个王者荣耀得？ 我告诉你，人家 就打野为何迟迟不归是吧？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中单为何迟迟不增援上路？是那什么？ 这所以这个很 难、啊、是人身攻击还是刻意的不给予成绩？是吧？ 我们倒是可以娱乐性的去玩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汽车品牌去跨界营销到各行业，比如现在的一些娱乐节目啊，然后包括现在的电竞啊、游戏啊，包括二次元的市场，是因为品牌发现了他们未来的这个生产力、消费能力可能是在这些年龄比较小的用户层、 嗯、 因为年龄小也要慢慢长大嘛，他们慢慢也会有自己的消费能力。 是， 而电竞圈其实它的消费能力是很强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么一块儿。 你甭管人家这个钱是哪来的、 嗯、对，但是它是你想给游戏主播打赏， 确实 这真的是敢花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定转化率的。 有动辄200多块钱的皮肤到十来万的车的这个区间，我觉得还是需要慢慢的来提升， 积少成多呀。 对， 你就想 VIP 八，你得充多少钱？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概念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植入。 但你那点说的对，就是品牌的这种植入概念要从小做起， 对呀、 啊，从广泛做起， 对呀、啊，这样它才能日积月累，以后变成奔宝这种人尽皆知的大品牌。 OK， 那我现在问二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最适合电竞品牌植入的是哪个品牌？刨出去长安先， 我觉得是荣耀，不是荣威啊， 不是互联网化 MG。 对啊，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 你们 叫互联网， 你们没有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合资品牌，包括进口品牌、高端豪华品牌，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不太需要。 我觉得啊，如果说咱往向上上探的话，就把整个品牌向上探的话， 嗯、 我估计啊，如果可能会做的话，奔驰会先吃这块蛋糕。 哎，你比如说奔驰的 A， 奔驰的 B， 就真的是，我现在在关注奔驰的广告，奔驰的广告做的特别多元化，他们拓展的市场非常激进。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奔驰可能愿意吃的更多的领域是一些，比如说 极限呀、 对这些运动方面 动、 或者说一些影视娱乐剧的植入啊，再或者说一些综艺比较偏小的这种植入，你说奔驰做电竞，我总觉得很怪。 那不一定，你万一 smart 要做电竞，我觉得这就挺搭的。 smart 可以啊， 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吃这个蛋糕的话，奔驰是应该会率先的。 红城的意思就是 你让一个1200来王者荣耀，这总觉得怪呀、啊。 你不能拿行政级的产品去切这个年轻的市场。 对，你要看自己、就是、 A class 搞不好，我跟你 谁的产品线更丰富。 对， 你比如东风日产产品线特别丰富，因为前两天的 谁能有哈佛丰富？ 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说什么那个东风日产什么 SUV 家族什么五箭齐发，怎么着、 嗯？ 然后他还找了黄健翔做这样的代言。你说一个SUV 跟足球有关系吗？他没关系，但他拉了一个这个黄健翔，在世界杯期间就有关系了。 买日产的朋友看黄健翔这事儿我认， 嗯。 就是买日产的朋友看黄健翔， 但他是劲客呀，劲客、逍客这样的车，他又不是奇骏这样的车，对吧？你要说奇骏的主力消费人群是看黄健翔长起来的，是02年世界杯那波，对不对？ 行， 我问个问题吧，还是问大伙儿、问听众啊，就是你们觉得这个黄健翔跟劲客合不合？ 其实，在我想，其实就真的是可以想一下，你比如说。豪华品牌或者说一些咱们的合资品牌比较贵的这个车型，如果他们的产品线分的比较细， 嗯， 你比如 Polo 原来玩过自己的叫 Polo 杯的这样的这个赛车比赛，这是他的老本行， 嗯， 其实 Polo 也可以做这样的电竞比赛， 嗯， 对吧？将来万一有一天暴雪又把这个 Diablo 给拿回来了呢，那大菠萝不就是一样顺理成章的吗？ 大众的 A0 级车我觉得就那么回事了，嗯，还得看这个那叫什么， 嗯， 探戈是吗？ 那探戈实际上算 A 级车 啊，那我还说啥 了？紧凑级车， 反正我觉得小车里边，那未来火的话，还得是探戈。 在 CHR 之类的22号也那也上了。 A 零级的，我觉得 还挺期待那 CHR。 A 零级的在中国市场，我可能就未来也就是像 Smart。 反正目前来讲的话，空间你别看车小，但你空间得大。就是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实际上 还是大空间哦。 对，真的是比较独特的。 哎呀，聊远了，由长安我们聊到了整个品牌的发展和建设，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啊，喝口水，马上回来，车谈一周就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车市新闻啊。最后这个是关于召回的，因转向器这个小齿轮损坏的隐患，长安马自达召回了部分的 CX5。 嗯，多少， 这个 我看看多少辆啊，45,639辆，是2018年6月12号起召回，2016年5月30号至2017年3月24号生产的。 那也就是上一代的 CS5 的这个产品居多。然后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其实2018年的1月到5月啊，长安马自达的这个 CX5 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126,000台。我觉得这个是 CS5 在国内市场当中比较好表现的一个缩影，因为不管它是原来的老款还是现在的新款，尤其是现在新款，我其实挺推荐这款车型的。第一个是它的价格并不是特别的贵，第二个确实它在整个的驾驶的那种感觉上，然后包括行驶质感上，我觉得这款车型不错。 大家伙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CX7， 应该是广州车展的时候应该会上市吧，现在申报图已经出来了。这款车将会在长安马自达来进行生产，也将是未来可能在明年主打的一款车，六座两个版本。不过那个2.5T 大家就别合计了， 2.5T 肯定不会进，肯定还是2.0跟2.5的自然吸气。 据说 因为 2.5T 用不着， 那价格肯定就贵了。 对， 肯定就贵了。 好，最后还是再说一嘴这个 CX5 的一个召回哈，是因为供应商的一个原因，然后转向器的小齿轮处理回火不充分，然后导致了一个长期使用极端情况下可能那个小齿轮会损坏，影响方向盘的操控，这个还是有危险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如果开这辆车的朋友们，看看你是不是在召回范围之内。 对，然后另外最后再说一嘴，奔驰的召回，奔驰会召回 GLS 和 S 级的车型。 这都是比较大的车了。 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门锁无法正常的锁止。 是 供应商的偏差。 2017年1月4号至2017年6月5号生产的这些车型，一共7000来辆。反正奔驰GLS 和 S 级的朋友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对，它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在左侧的车门，它有的时候是显示已锁，但是实际上并未锁死，并未锁死，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挺大的事儿啊， 有这个问题的话， 这动辄都是 S class 级别的，里边肯定得放的是贵东西啊。我这没事，我给客服打个电话，哎呀，我钱包丢了，怎么办？ 你这有点找事儿了。 买奔驰，我想。 所以你这样的用户买不上奔驰。 买奔驰的人没准他不带钱包。 对，人家现在谁还带钱包？哎，现在真的是带钱包的人好少啊。 对，我钱包基本上我放在书包里边，如果我身份证拿出来的话，我钱包就拿不出来了。我花现金的地方 太少了。我真的。 明天见，明天见啊！钱包我们一会儿讨论。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啊！ 拜 拜 拜。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